据南朝鲜报纸《劳动与世界》消息，南朝鲜的民主工总所属蔚山地区工人27,500多人宣布将投入720总罢工斗争，坚决对付朴槿惠政府调整结构、修改劳动法、镇压工会等行为。民主工总就投入总罢工一事14号在蔚山举行了记者会。